在母亲节的主日，首先都是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都有主丰丰富富的恩典，经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母亲节是一个是很受世人特别重视一个节日，不单止因为怀胎十月经历生产那个巨大的痛楚，更加很多时候当小朋友他出世之后，作为妈妈的他会为着照顾孩子，可能他要放弃他自己一些理想，全心全意全力全职的来到担当这个的母亲角色。在现今的世代，我们有叫做一些机械人那种的发明，机械人的发明呢是往往带给人是很多的方便。我记得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我都曾经用过这个的机械人的吸尘机。这个吸尘机呢真的很好用的。因为呢你插满那些电之后呢，你开了电掣，它自己呢就周围去吸尘，钻窿钻啦。尘啦、啲垃圾啦，佢自然就会吸晒啊。咁诶，佢净系唔识系上落楼梯嘅啫。啊，佢吸完之后咧，总之佢又唔会埋怨，即系任劳任怨啊，又唔需要你赞赏我，你唔需要啊乖啦，咁即系唔需要赞赏，又唔需要你关心佢啊，更加你唔需要留意佢，你只要睇电视睇报纸任得你啊，只要你咧就即系。program 咗嗰個嘅吸塵機，佢就默默工作，佢就咧係服侍周到，更加咧唔會罷工嘅，又唔會埋怨。其實類似呢啲機械人嘅呢一啲嘅服務咧嚇，或者係發明咧，都唔係新嘅，因為原來喺遠古嘅時代，上帝已經係發明咗呢一個嘅名字。就叫母亲，母亲很多时候都是七日二十四小时很勤力的工作，随时的来到候命，你又不需要赞赏，又不需要鼓励，又不需要走去 Facebook 去 like 下他，他任劳任怨照顾家庭，每一日都是默默的嚟到係耕耘，講得難聽啲就真係好使好用。所以我哋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要向在座嘅每一位嘅母親嚟到係致敬，特別做丈夫嘅或者係作為父親嘅。聖經裏邊其實主耶穌基督佢教導我哋咧有八福，我哋之前嘅團契咧。其实都查考过是关于八福，但我看到一篇的文章里面讲到呢，其实有八样的事情，这八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丈夫的是做在妻子那个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丈夫的八福，也都呢可以是呢作为丈夫我们可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太太最好的一份的母亲节的礼物。咁咧，呢個丈夫嘅八福就係話咧，第一就係你要留意，即係願意去留心聽太太心底裏邊嘅説話。呢一個丈夫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就好福啦。其實好簡單，即係你借隻耳仔俾佢用下，聽下講就得噶啦。咁第二就係話咧，你願意以同你嘅心腸明白太太嘅憂慮同埋困苦嘅丈夫就有福啦。即係。你对太太能够可以默默的来到是支持啊，让她能够可以走出有时候一些的幽谷啊，这个呢很重要。第三就是说愿意以温柔的言辞回应太太的丈夫就有福了啊，这个第三福啊，那呢就不是全福音，是三福啊，这个呢就是让这个的太太她能够可以是更加的去欣赏或者是明白丈夫对她那种的体贴。第四就是愿意成为属灵的头的丈夫就有福了。我们作为这个的是丈夫， 神赐予我哋系呢一个有一个嘅属灵层面上边嗰个嘅带领，呢个系义不容辞嘅。第五就话愿意体谅太太家务辛苦嘅丈夫就有福啦。即系做丈夫嘅，如果我哋能够动手嚟到系帮忙洗碗啊、扫地啊、做好多嘅家务，呢个咧亦都可以成为我哋启发小朋友嗰个嘅系做家务一个嘅典范。有啲丈夫话我有做紧嘅喎。好，咁啊非常好啦，做紧就咁啊继续努力啊。咁啊第六方面咧就话愿意专注经营婚姻关系嘅丈夫有福啦。咁即系话咧，好多时候作丈夫嘅，我哋明白到夫妻之间嗰个嘅系相处，有阵时都会有冲突啊，呢个在所难免。但系作为丈夫，我哋坚持系以一个嘅和平，我以一个嘅率直嘅态度嚟到系面对啊，让夫妻的关系可以更上一层楼，这个也是很难得。第七就是说我们愿意万事以和为贵的丈夫有福了。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要样样东西都坚持自己是对，有错就认，就算没有错你都觉得是因为我自己引致太太做错，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来到去接受。第八就话愿意主持家中公道嘅丈夫有福了啊，因为咧，其实作为丈夫，我哋明白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但系我哋去明白当中，我哋又要坚持系喺真理同埋品格上边，我哋唔能够妥协，以致一家人可以系走喺神嗰嘅正路当中。作为母亲，我哋除咗是希望丈夫做到这八福之外，他自己即作为母亲，他自己也都要在自己的角色上面是都是努力啊。所以呢以下几句呢就作为是向每一位美丽的母亲来到一些鼓励。第一就是说呢，常常微笑的女人最美丽。第二就是爱赞美的女人就最年轻啊，咁即系话咧多啲对人嚟到有呢一个嘅赞赏。第三就系口出恩言的女人最可爱啊，即系讲多啲造就人嘅说话啦啊。第四就系温柔安静的女人最有魅力啊，即系唔单止男人讲魅力啊，女人都讲魅力啊，温柔安静。第五就系呢个好紧要，敬畏神的女人最尊贵。咁即系，如果在座当中每一位作为母亲嘅，能够喺刚才嗰五项当中系不断改进嘅时候咧，好快你就能够做到天下之间最美丽嘅妈妈啊！即系话咧，你唔使去帮衬嗰啲美容院，你化妆品都悭好多。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五样嘅时候，所以今日我哋去思想喺圣经里边《生命记》第六章啊四至九节啊，呢一段嘅经文其实教导我哋点样嚟到系将祝福系带俾我哋嘅仔女。经文嘅背景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背景就系话以色列人佢哋离开咗埃及之后，佢哋喺当中系寄居咗有40年嘅时间，400年嘅时间啊。跟住佢哋出咗埃及，喺呢一个嘅旷野漂流咗有40年嘅时间。摩西向以色列的第二代来到述说有关这个迦南应许之地。首先就是说，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将会是散居在迦南不同的地方。第二就是说，他们会遇见在迦南地上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还有是拜各种偶像这些的人。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的外邦之地，在迦南之地，不同文化当中怎样来到领受神所赐给他们各样的福分、繁荣、福乐。或者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试一下，我们从第四节，在圣经里面第四节来到去看，我们看圣经，在圣经里面生命记的是第六章第四节。嗱，呢一度咧，其实讲到话，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听 三个字或者是听啊，在犹太教会里面呢就叫做是宫廷篇啊，书嘛，宫廷篇啊，其实不单止在生命记录章，在同一卷书的十一章十三至二十一节，或者是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节，这三段的经文是犹太人必须要背诵的，背了它的这三段的经文啊，因为这三段叫宫廷篇，就是说呢，他们每日朝早每日的下午他们尝试来到去诵读啊，因为里面是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如果由第四至第九节的里面去看啊，这个呢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的小朋友呢，他们第一篇学习的祷告啊，这一段经文其实如果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给到我们在座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的原则就是说，父母是儿女的镜子。在第六节的里面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就是摩西所说。摩西就是说，我今日话给你知道的是我亲身经历，今日我话给你所知道的亦都是我平时所做的。教养孩童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一个令人很头痛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的小朋友他有他自己发展的方向，每一个的小朋友他有他自己的个性，有他的性格，所以教养孩童其实没有一条正式的方程式，就是说这一个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的是教导的方法，好难，每一个都不同。很多时候我们怎样教养孩童，就是说我们可能都会是不经意的就跟回我们父母那种的教导方式来到去教我们的下一代，我即是所谓叫原生家庭 Family of Origin， 就是说呢很多时候父母怎样我们就可能是跟了父母的一套，又或者再加上可能几本书加一些的如何培育下一代或者是这个的栽种与灌溉是教小朋友成长的书啊，或者我们也都会是看看其他的父母他们的教死的方法是怎样啊，以至我们可以以作比较去采用他的方法或者混合一个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小朋友。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的榜样，作为父母有一个好的榜样是非常的重要。俗语都有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很多时候即我们结识什么朋友，我们跟了什么朋友就变成是怎样的人，我们有怎样的父母可能就有怎样的仔女。正所谓我们叫虎父就无犬子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有时候 都会听到，就有时候呢夫妻有时候嗌杀啊，即是闹交的时候呢，那个太太呢可能很多时候对那个 的丈夫就是说，哎，你成日都是个不好老比似足你老豆一样，即是闹丈夫。那个的丈夫当然又不客气，又闹回那个的太太，你这个是咯啊，你就似足你阿妈咯啊，成日都是啊样嘢呢啰啰嗦嗦暗沉沉，同你阿妈一模一样。有时候我发觉会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是跟了我们的父母那一套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生活榜样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对子女是有那种很强的影响力啊，我们做父母那种的习惯那种的嗜好往往就塑造到下一代那种的生活的模式。若果我们父母恩爱，若果我们父母是互相尊重，若果我们是和睦相处啊，整个家庭都是充满欢乐的时候，就塑造到我们的子女来到有一个怎样为之有健康家庭的观念。相反一些不好的习惯 小朋友其实很容易就学到。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自己揸车的时候呢，我揸车呢我多数用单手揸车，单手揸车，因为呢我年轻的时候家贫，可能冇正式就跟个师傅学车，咁啊跟啲朋友啊，咁啊上几堂啊，咁啊教几个钟咧，咁啊自己揸车，咁所以咧我习惯咗单手揸车，咁啊习惯咗嘅时候咧，变咗就有阵时单手揸车，啊单手啊食嘢，啊咁啊有阵时咧单手揸车，咁啊成个汉堡包喺隔篱咁食，啊我掟个靓弯都冇问题，单手，啊咁啊习惯咗咁样样，但系咧有一日师母同我讲。喂，你两个仔女在后面望住你嘅，睇到嘅，啊，佢学咗你嗰啲嘅揸车嗰啲习惯咧，第时就危险啦。咁啊，真系，咁啊，自从嗰次之后咧，我都好少啦，好少咧就一路揸车一路食嘢。而家更加唔敢啦，因为嗰啲叫做分心驾驶啊，又扣分又扣钱吓，更加唔会。我都恐怕就係話咧，如果我繼續做嘅時候，將一啲唔好嘅習慣、啲嘅陋習就傳咗俾我啲仔女啊，咁所以咧，我又盡量唔會超速啊，我又盡量咧又唔好爬，即係唔好亂咁爬頭啦。爬頭嘅時候咧打燈啦，啊又盡量啦，人哋爬你頭嘅時候，你又唔好口噏噏啦啊，咁啊更加咧我就唔會話即係嚇我。我相信咧，前一排有個年青人嘅喺咩獅門橋嚇，咁啊開200多米啊，即係俾人俾警察捉咗嚇、啊。可能即係唔係佢啲父母教佢都唔出奇嚇、啊。不過當然啦嚇，佢有責任嚇、啊。所以我哋睇到，我哋作為父母，其實我哋對仔女嗰個嘅係影響好深遠。所以好多年前喺美國嘅首都華盛頓。有一項的調查就是話咧，訪問了1800個青年人，啊，呢1800個青年人接受了一個抽樣的調查，就是話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的細路仔，可能他會放棄他信仰，即係可能放棄信仰不翻教會的其中20個的原因。啊！呢20個原因當然我冇時間講，但其中咧有兩個咧都值得我哋去諗一諗。啊，兩個咧就分別係排喺第三同埋第五嘅。排第三就係咩咧？排第三影響佢哋成長之後唔翻教會就係話咧，佢話喺教會裏邊有好多偽善嘅人，即係教會裏邊好多講一套做一套嘅人。第二個原因就係話咧，喺屋企嘅裏邊。父母並沒有好的基督徒的樣式，即是作為父母，我們沒有好好的有一個的身教，做一個的榜樣，給我們的下一代來到去參照。這個結果呢，第三和第五個原因呢，都令我們有時候都心寒，即是我們是怎樣呢？曾經有一個的爸爸呢，他很好懊悔嘅，佢分享，就係話咧，有一次咧，佢哋一家人去睇戲，啊入戲院嚟睇戲，但係咧，佢呢個爸爸為咗慳一啲錢，可能慳幾蚊啦嚇，慳幾蚊，咁咧逼嗰個嘅仔咧就講大話，即個仔咧，可能佢都青少年或者已經青年啦，要逼佢，我你知嘅中國人我生一細粒，有陣時咧，你可能到咗青年咧，都好似人哋當咗兒童咁樣嚇，我逼佢嘅仔咧。就買小童飛，啊！咁收尾嗰個嘅爸爸，佢好懊悔，即係好後悔。我點解咁樣做咧？我慳咗幾蚊，但我完全破壞咗喺仔女喺我喺仔女個心目當中嗰種忠實嘅形象冇曬。幾蚊真係幾咁唔值得啊！所以呢一樣嘢，我哋都要去留意。第二就係話。最好的遺產在第七節的裏面說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殷勤教訓的字面意思就是說一講再講或者是重複的再講，就是殷勤教訓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 殷勤教训就是说你藉着一些的所谓叫做磨石，你反复的来到去磨擦某一样的工具，以致这一样的工具或者是刀片啊，能够很锐利可以做你所做的事。这个就是殷勤教训的原文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看第七节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父母啊，藉着主给我们的说话，我们不断的来到反复的来到教导我们的子女，或者教导我们的孙子孙女啊，直至最后这些的教训完全的入晒在他的心里面为止。很多时候我们会是很殷勤的来到教导我们的子女，在各样不同的知识领域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可以是出人头地，我们有特别的技能啊，教导他在未来的里面怎样来到是生活啊，不会是输蚀给人。所以正如好像 Wendy 所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做父母的，我们不停的我们带仔女去参加才艺班啊、中文班啊、补习班啊、弹琴啊、跳舞啊、画画啊、功夫 啊，你数得出很多很多啊，这些其实都是好的，非常好啊，我可以帮助啲仔女呢，可以更加嘅喺各样唔同嘅知识领域上面呢，可以 吸取更多，非常好。但另一方面，会唔会我哋作为父母，我哋有同样嘅嚟到去关心，或者係有一个嘅心智带到小朋友去到主耶稣基督喺神嘅真理上面去学习呢？我哋有冇帮助我哋啲仔女在信仰上面成长呢？譬如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一起来到去分享圣经的故事？有没有一起来到去祈祷？正话姊妹都分享过啊，以前我们那一代有叫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就不一定要好像现在这样崇拜形式，就是说呢，你其实很简单的家庭崇拜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开始的时候，或者你十分钟一起的啊，唱一首诗歌咯，啊，唱一首儿童歌咯，啊，然后呢，一段简单的经文啊，读一读，然后去分享一下，又或者你俾一啲嘅圣经故事佢，啊，又之后可以同佢一起祈祷，问一下小朋友你有啲咩嘢，你系唔开心啊，或者有啲咩嘢感谢神啊，一起一家人嚟到去祈祷。啊！呢一啲嘅我哋叫做熟龄遗产，先至系最重要。啊，更加佢得着嘅时候，冇一个人可以从佢手中去夺去呢一啲嘅熟龄遗产。所以，假若今日如果我哋离开世界嘅时候，我哋嘅仔女点去回忆翻我哋咧？作为父母，我哋有冇留俾我哋啲仔女系富有意义，又甚至乎系值得佢哋嚟到去追忆嘅一啲嘅片段咧？喺仔女眼中，究竟我哋嘅行事为人，我哋处事嘅态度，我哋嗰个嘅价值观，我哋嗰个嘅道德观，系值唔值得啲仔女嚟到效法我哋咧？弟兄姊妹，属灵遗产比其他嘅一切更加嘅重要。第三方面就系信仰生活化。在第七节至到第九节的里面讲到，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是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你看见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其实是差不多等于整个人那个生活状态，行、坐、起、瞓，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即是说呢，将信仰那个生活是表露无遗出来。圣经其实指引我们以一个爱神为中心的家庭，以致我们要去尽心尽性尽力的来到爱神，谨守遵行神的吩咐，将信仰来到是生活化。信仰不是一套的理论，信仰不是知识，那是生活化， 行在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家庭、屋企嘅里边，系实践信仰生活或者系我哋道德教育一个系最好嘅场所。当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系重视圣经嘅真理嘅时候，喺生活上边自自然就流露出嚟，我哋嘅仔女就会受到我哋呢一个美好榜样所感染，佢同样亦都会去注重睇重神话语。再加上我哋如果正话所讲，我哋能够可以殷勤嘅教导，我哋活学活用嘅实践嘅时候，我深信圣经可以喺仔女嘅心目当中去潜移默化，以致你嘅家庭一定能够更加嘅蒙神，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更加嘅系福杯满人。最后完结嘅时候，都我哋都明白到有一件嘅事情，呢件事就系每一个细路仔其实都系有灵嘅活人，系神好特别嘅创造每一个人。造物主是赋予每一个人有他独立的性情，有他特别的人格，有他特别的喜好和取向。所以小朋友绝对不是父母的复制人，他们的发展其实老实实说完全不是在我们那个控制掌握之内。但是上帝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上帝所要求的就是父母在塑造子女成长的事情上面，我们尽力要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培育他们。更加重要就是说，我们作为父母的要记得，很重要，我们要记得为子女来到去祈祷，为他的成长，为他在出面所遇到很多的挑战，不单止是出来做事才遇到挑战，学校里面都遇到很多的挑战，他跟同学之间的交往，先生灌输给他们 的知识，很多方面为祷告，更加祈求我们的恩主是可以在他们的生路历程上面来到眷顾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成长。若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若果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去培育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他将来的发展是会比其他的小朋友更加的优胜，我们就用英文叫 upper hand。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没人知道，每一个都是神所独特，神在他身上有不同的这个心意。但若果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教导的时候，他会比其他的小朋友是优胜，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愿神都是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祝福在座的每一个